骗我，到现在为止你还在骗我。 我没有。 你不爱我，你根本不爱我，你只爱你自己，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笨蛋。 我真的没有。 对，你没有，你什么都没有，跟你在一起什么都没有。 难道你一直没有注意到我在努力吗？ 我不想再见到你。 墙上的照片勉强留着爱过的容颜，瞬间的感动留不住那誓言。床头柜上面生日留言，自己已推荐，卡片背后的时间已是去年。面对这义务的悲哀，幸福将我淘汰，眼看着你无情的更改。我拿什么爱，拿什么责怪。我一个人入睡，我一个人冷冷醒来，一个人发呆，承认自己把自己打败，振作不起来。我一个人对白，我一个人傻傻期待，一个人发呆，这看似执着却愚蠢的爱，我自己活该。 回来了， 我只是回来拿我的东西。 好了，别闹了。你真的要走？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？ 我会给你幸福的。 你给的幸福不是我想要的。 我一个人入睡，我一个人冷冷醒来，一个人发呆，承认自己把自己打败，振作不起来。我一个人对白，我一个人傻傻期待，一个人发呆，这看似执着却愚蠢的爱，我自己，我自己入睡，我一个人冷冷醒来，一个人发呆，承认自己把自己打败，振作不起来。我一个人对白，我一个人傻傻期待，一个人发呆，